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嗱，就咁讲啦，头先我哋讲完理大啦，又讲下呢一个即係嗰个问题啦。嗱，即係理大咁样样去严惩学生啦，咁当然呢个梗係就係、是、即係响应緊呢一个习近平嘅说话啦，就係、是、叫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但係本领又要高强㗎喎。咁但係我觉得呢 即係超人 吓、啊、即係你政治过硬已经係柒㗎啦，成件事点样本领高强呢？ 文革嗰啲咪囉。 等于而家喺度讲，即係喺呢个两会之前无端都有吹风讲、啊、中央出咗文件就喺度话即係唔可以呢一个咩㗎，唔可以低级红啊，但同时间呢， 咩叫低级红啊？ 低级红啦，即係你做啲好 bad taste 嘅表装、哦、即係譬如你之前呢睇过啲咩华为美啊嗰首歌呢，搵呢一个粤港澳嗰啲后生嗰啲小学生啊出嚟喺度唱好华为啊，即係同埋呢，即係你見到阿邊個呢，即係最近阿唐偉康呢咪俾人打小人嘅、 嗯、 即係呢個六班紅呢，佢改咗名啦、嗯、即係佢自己佢改名叫六班紅呀，咁啊點解叫六班紅呢、啊、即係 不過老實講老共有時呢啲嘢呢真係確實係辱罵到有出， 佢真係打呢、這、一個打小人，打呢一個唐偉康， 所以呢你又唔好話喎，阿老習呢呢次講得唔錯喎、啊、你擦鞋都唔敢擦得即係醒目， 但係阿習近平佢會咁樣講係咪，咁佢喺上個月又開曬會，召集各地諸侯喺度同大家講，即係又要防範灰犀牛黑天鵝，跟住係咁大搞黨建啊，係咁要啲人呢，即係咁要啲黨員呢，其實係即係擁護集合心啊，呢啲嘢佢又好驚嘅，當然係。咁但係呢， 即係證明佢虛怯。 虛怯虛怯虛怯。 即係佢連續呢咁樣做法呢，其實某程度上係反映到呢佢政權嘅不穩。 梗係啦。咁而家呢即係搞一下，甚至乎搞埋呢一个修改引渡条例係咪，跟住即係嘩，即係我諗真係大鑊呢樣嘢，即係打击一大片。我哋去段片睇下先。 我觉得自由党难做嘅，因为我喺度做党魁呢我就会反对嘅。但係而家自由党呢我都唔可以代佢哋答呀，到底佢哋支持。 唔係，我觉得。 连撑惯政府的自由党都话撑唔落嘅，咪就系保安局建议修订嘅逃犯条例咯。显少叫政府唔好借台湾搭谋生案过桥，而且今次修例涉及好多国家，有啲国家嘅法治理念同香港唔接近，随时误堕法网啊！ 事实上好多同佢哋嗰啲报税啊，嗰啲有关嘅、嗯，因为入边嘅税真系我哋有时商界讲笑，而家入边系万万税，唔系一年一税，系税中嘅税，嗰啲税多到咧，你系谂都谂唔到嘅，即系佢成日改嘅。咁你话成日改，系咪我哋个个企业，特别系啲中小企，有能力请咁多会计师，每条数睇得清清楚楚？ 依家部分建制派同政府都系咁派定心丸，话香港法庭会做最后把关。不过阿土就话，只要相关罪行系两地相等，香港法庭就唔会理细节，直接交个犯俾嗰个国家审。呢一个就系所谓嘅把关啦。而自由党依家喺立法会有四票，扣咗行会成员张宇仁嗰票就有三票，呢三票加埋非建制派嘅都系得29票，过半数先通过嘅情况下，都仲差6票先可以拉到个议案啦。 都好啦，嗱，即系田北俊唔系唯一一个话会系反对呢一个引渡条例啦。咁当然你见到即系 佢咁似我哋嘅观点嘅。 其实唔系，佢同佢细佬一样，佢细佬而家佢甚至乎喺呢一个即系两会开会咧，佢都话喂，内地嘅税法朝令夕改，即系佢仲衰，佢系咧。back up 呢一个美国商会添。咁美国商会就其实前两日、即係其实系喺呢一个咨询期啦，一个月里面嘅咨询期呢，最后一日啦，咁突然间佢嗰篇公开信呢走出嚟，就话系一个严重嘅保留嘛，对呢、這、一个引渡条例任何即係提高即係香港即係呢啲外商呢被引渡返大陆嘅机会嘅呢啲咁样嘅行为，呢啲咁嘅修例呢都反对嘛，佢话。 咪所以我问咪话囉，林郑即系阿七七七好心啦，唔好借台湾嗰个港女嚟做啦。 系啊， 你攞嚟都系差嘅、因为台湾两嘢已经反击你啦。 系啊， 喂，第一嗱，我唔系话 而家谭慧珠咪就系话咯，成件事唔系香港自己做啊嘛，佢话系因为即系呢个台湾要求啊嘛。而家陆委会咪屌柒佢咯？ 台湾系咩要求啫？第一、喂，你话如果嗰个系台湾人、嗰、那个唔系港女，嗰、那个系台女、可能人哋都会紧张啲。喂，你自己嘅嘢、我审唔审 唔紧张噶，其实系 系咪？喂，你唔好屈人哋啦，即系我唔系话人哋嘅人命唔紧要，喂，都唔系话嗰个即系港男系真系冇做过呢样嘢。但系你唔可以为一个好个别嘅个案嚟破坏咗成个制度同埋先例噶嘛？喂，好简单嘅道理嘅啫，点会搞到咁复杂咧？喂，同埋。你睇郭文贵又好，谷卓恒又好，出嚟不断喺度爆料，其实佢系想对付呢啲人。 系，当然 exactly 佢就系唔想，即系好似谷卓恒，我唔知佢讲嗰啲系坚定流啦，就话因为后期都有人讲嘛，就话佢曾经喺香港嘅机场谂住过境嘅时候， 佢自己讲 廿几个公安噶嘛，夹噶嘛， 佢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咁佢就话即系因为咧当其时咧自己就好激烈咁反抗，咁所以咧就有差佬就帮佢解围，咁即系。我谂而家啲差佬未必会做呢啲嘢噶啦，要有政治意识噶啦，可能要系嘛？ 系啊，喂，嗰次系政治唔正确噶， 政治唔正确。 老实讲，我哋国安部落嚟拉人，系咪啊？咁以后就可以即系名正言顺。 而最恐怖咧， 大摇大摆啦！ 你唔好话佢作嘢， 过咗呢个逃犯条例之后咧。就唔需要走做嗰啲偷雞摸到嘅嘢啦，佢就想將佢正規化咋嘛， 可能 正常化咋嘛。 以前呢阿谷卓恒啊，即係其實借呢個城報啊放流料呢，令到你即係對佢可能有啲疑心。但係問題就係、其實自由亞洲電台之後呢，就住呢單嘢呢係問過，打電話問過呢、這、一個即係香港警方嘅。咁香港警方嗰陣時呢，其實佢就回答係有呢件咁嘅事，但係只不過呢即係當其時嘅疑犯呢即係入唔到罪啊咁樣，其實佢冇否認過成件事嘅，其實 告過添。 咁所以其實好大鑊，真係發生過，等於係 即係我當谷卓恆講嗰啲嘢係冇吹水先啦，係咪？誒，你當佢係吹水又好，咁你李波咧，係咪？喂，桂文海嗰啲咧，你喺第啲地方都係咁做啦。而家其實佢想將呢樣嘢即係正規化、正常化咗佢。 係啊， 係咪嚟打擊你呢一個嘅即係爆料，即係其實背後一定係涉及到政治嘅啦，係咪？唔通我上嚟嗰時候話你即係泄露國家機密咩？叫你香港法庭即系放嗰条友翻去俾我，即系判佢做政治犯咩？梗系唔会啦，梗系讲你一系就嫖妓，一系就好似阿田北俊咁讲瞒税或者逃税或者啲经济犯罪嘅嘢引导你翻去噶嘛？ 仲有侵权，你谂下田北俊。 但系事实上，我估佢咧系针对佢自己人嘅，又唔系想针对我哋嘅，即係如果你想喐香港人好， 唔係而家搞到而家包二奶都好驚啊，係嘛？即係而家就話包二奶出事嘅大佬啊！即係同埋你好話唔好聽啊！即係其實如果你俾人老屈強姦嘅，即係你純粹即係諗住叫雞，但係俾人老屈強姦嘅，咁你自己都即係好難搞喎。 咁好明顯啦，即係林鄭今次嘅舉措咧，就係一個死命令咯。阿爺叫你，老公叫你，而家將佢呢樣嘢制度化。唔使我哋派廿几个国安嚟拉人，系嘛？背后无论谷卓恒又好，郭文贵嗰啲，因为曾经同老共有交集，总有啲料系可以捅出嚟嘅。咁即系为保政权啫。 你大你问题就是你破坏了香港成个一国两制。所以有些人很好笑的。头先你讲美国总领事叫咩名话？ 唐伟康。 佢讲完之后骂美国㗎嘛，话佢咩干预香港内政 啊。系啊，跟住有班蓝丝话佢咩嘛，就话佢即係说三道四啊呢啲乜嘢嘛。 咁你俾个位人哋入囉。就係我点解仲要维持你香港关系法先。既然、既然你呢个地方已经同中国一个内地城市是冇分别嘅时候。 嗱，土白，嗱，你以香港人视角咧，你会睇到呢样嘢。 嗯。 但系点解呢一个外交部驻港公署咧会出声闹唐伟康咧？我觉得呢个有脉络嘅，其实系、即系点解会闹佢？其实即系因为而家，尤其而家贸易战冇理由闹得好地地，正正就系因为而家 close 紧 deal， 而家倾得掂，所以咧 习近平 先至唔怕。喂，大佬，即系你习近平嗰啲人咩思维？其实喂，你大佬我都搞得掂啦。喂，你是代表白宮的，即是讲真的，嗱，唐伟康如果你话睇呢个美国驻港领事呢，嗱，你唔可以将佢同呢个国会类比，嗱，即是你讲美国呢方面边啲比较激进呢，边啲对中国比对老共系会更加 critical 呢，一定系国会系恶过呢个白宮㗎嘛，白宮因为你而家要同呢个大陆deal㗎嘛，系咪，所以其实如果你话睇返驻港领事嚟讲呢，其实佢系代表白宮多过即系呢啲咩，即系国会嘅政策 咁讲啦，国务院系统啦。 国务院系统先，即系起码都系比较系代表呢个白宮意志啦。咁习近平佢觉得就喂屌你而家我喂你大佬都要同我喺度握手倾诉，然之后呢个月要签约啦，你唔好夹我啦，你关你撚事咩，你係僆嚟嘅啫嘛，即係佢呢啲人嘅思维就係咁样㗎嘛。 唔係，但係你唔好话喎，美国总领事呢一个呢其实是一个警告嚟。因为点解呢，喂，对佢哋嚟讲，西方世界嚟讲，每一个国民都係好重要 的。係。 OK？ 如果你嘅制度係同我嘅司法制度，我所知嘅意思係完全南辕北辙嘅。喂，你好简单咋嘛。你淨係睇加拿大嗰兩條友，一個就係唔知屈定唔屈啦，販毒嘅 ，OK， 跟住你一嘢就判佢死刑，係咪？一個又話即係竊取國家機密。喂，阿哥，我俾你咁樣喺路經香港嗰陣時候引導，咁你香港以前作為一個白手套，或者係即係啲人都仲有完全信任嘅角色嘅時候咧，係完全冇噶咯噃。我仲点样相信你香港仲同内地城市系有区别呢、你仍然维持一个法治嘅制度啦，维持一个公平透明嘅制度啦，睇唔到囉。咁所以呢單嘢係大鑊㗎，引渡條例。 你而家係嚇走相間，我哋即係其實預言咗好幾個禮拜啦，一早都話其實反而即係意見人士係唔 Q 驚嘅，因為其實都判咗出去，亦都唔會返大陸嘅有成㗎啦，其實係。反而而家最驚嘅就係呢啲商界嘛，同埋你而家你代表緊即係商界聲音以外，仲有一班專業人士嘛，你見到即係呢一個邊個啊 IT 界邊個啊？ 莫乃光， 莫乃光啊！佢琴日咪走去同呢一個阿李家超開會咯，開完會之後，喂，其實都係嗌佢，喂，大佬，你搞呢一個引渡條例，你而家你搞個相應嘅42條罪，你係咪有一啲即係關乎經濟罪行嗰啲，遲啲搞啊，遲啲搞都唔制啊！即係點啊？喂，你而家諮詢緊嘅喎，咁快同你講話唔制，咁你已經係假諮詢嚟嘅。 證明咧，其實呢一個死命令嚟嘅，呢個係個 order。關於引渡條例， 咁呢個肯定係啦，呢個係。 所以咧，你一係有得佢腐爛啊。 唔係嗱，呢個亦都係。 即係大家唔好唔開心啦。OK， 你都預咗佢噶啦，你咪夠膽咪嚟咯。 所以而家咧就 佢係對付郭文貴，即係你氹自己開心啫，我氹啊啫嚇。對付郭文貴，佢要追谷卓行嘅啫，未去到我哋啲流羅嚟咁樣。 你使唔使學下大班啊嘛？即係你幫人哋，即係幫我哋網友付簽 BNO 啊，係嘛？因為而家 BNO 都搞緊平權喎，即係呢個上 冇用㗎。BNO 係唔可以喺中國、澳門同埋中國大陸嘅地方咧提供任何嘅領事保護。 唔係人哋搞緊平權啊，上議院而家係 玩嘢嘅啫，佢喺度即係正如個狀況係等於話成個美國咁樣，話侵侵同埋啊習近平搣咗個雕之後，話但係唔代表佢嘅即係在野或者佢下面啲僆唔會搞中國噶嘛，個狀況一模一樣嘅啫。 所以我話咧，對抗中國嘅人咧，最唔可靠喺美國嗰個咧就係 Donald Trump。大家聽咗一年咧，其實都唔係好明白我嗰個苦心喺邊度。即係我想講翻轉頭就係、是、咧。 呢啲咁嘅生意佬唔可靠嘅，佢賣甩你係好快嘅，同埋佢有咩責任要幫你香港又好，幫你中國又好，變成一個有民主、人權、自由嘅地方。 佢冇講過呢啲嘢， 佢冇。但係我哋啲人有咁嘅 expectation 啊嘛，嗰下先至戇鳩啊嘛。 即係搭順風車心態咯，其實就係、 是。就係、是、自己唔想做，或者唔夠做，唔夠腦共鳩、你就諗住搭嗰個傻佬、癲佬、契弟，出事啦，幾唔開心，大家香港人。 又冇 過去嗰年，唔係啊！過去嗰年，大家將嗰個希望寄託喺佢嗰度，寄託喺美國人身上，唔該啦，醒下啦，現實少少啦。 我諗又未必嘅呢樣嘢就，即係你起碼就 嗱，你可能未必，但好多人係咁。我個 observation，你冇俾我講咗， 會有幸災樂禍感覺，因為大家都唔妥老過。 即係如果連幸災樂禍都唔俾嘅話， 我唔係唔俾，我即係話俾你聽。嗰樣嘢唔係咁嘅世界，唔係咁運作噶嘛。喂，你話德國人，OK， 夠好啲啦，即係啲人又精明，即係又即係做啲嘢又精準，OK， 亦都有品德。我講緊係，即係例如你睇嗰陣時候，劉霞出事，第一個接佢走；劉曉波出事，派醫生過去。喂，佢都走去從中國丟。因为点解咧？个现实世界唔系人哋做埋你嗰份噶，呢个系我哋嘅责任嚟噶，唔系德国人嘅责任，唔系美国人嘅责任嚟噶。OK，我可以借佢嘅势，OK 可以做啦啦队，有时，但系务实少少啊嘛。做人讲嘢氹你开心，容乜捻嘢易啊？刘替良氹咗一年啦，屌个粉肠！全撚部都唔撚中嘅，有乜計咧？咁你好開心啊，嘿，過癮啊，屌咁樣。個現實世界唔係咁噶嘛，唔係咁撚樣運作噶嘛。唉，幾廿歲人，真係我唔明白，我唔係話你啊，我都唔係話你啊，我話嗰啲傻佬啊。OK， 即係聽到啲咁嘅嘢，哇，好過癮！有一條友好笑啊，阿 B 啲 friend 嚟㗎，即係我孤影其名啦，係咁喺我 Facebook 度啊，同我拗啊。我都算鬼數，我又嗰日有心機會繼續同佢喺度 chat 咯，即係我完全冇怪佢嘅。不過我話，喂，做人務實少少啦，了解一下個國際關係嘅政策。 唔係，不過咁講，即係如果你話係想搭順風車嘅人咧，即係點樣去去即係陳列翻嗰個而家嘅事實出嚟咧，即係俾大家係可以清醒啲啦。即係我覺得，即係而家嚇， 唔係喎，我覺得而家有一樣嘢咧，你可以以子之矛，以子公子之盾嘅喎。华为咪好串嘅，走去告美国政府嘅，其实呢个系个双刃剑嚟嘅。你有冇睇到一个中国公民，一间中国企业， 高级黑咯呢个行为咪？ 够胆去喐老共咧？ 咪呢个就系高级黑啊嘛，因为你而家喺度利用紧美国嘅宪法赋予你嘅权利去诉，即系去控告呢个美国政府嘅。 好嘅一件事，华为做咗一件好嘅事，无论你啱定错，我冇研究。但系啱嘅， 但系啲人会问翻转头，喂， 咁你可唔可以同样咁 啲外商 对付中国咧？ 系啦，真系好简单就系、是、啦。孟孟州佢有个法律权利可以去控告加拿大政府违宪。咁我哋问翻转头啦，而家喺大陆嘅加拿大公民，你就有嗰三个啦，系咪？一个就系康明海啦、斯帕沃啦，同埋而家呢个即系俾人哋判咗死刑嘅呢一个谢伦伯格啊。 你可唔可以走去？ 佢哋可唔可以请律师啊？ 可以， 系咯。 可唔可以入禀法院控告你中国政府违宪啊？唔得啊嘛， 系完全唔对等啊嘛。 你从华为呢间 case， 我鼓掌啊，华为做得好啊。即使佢啱同錯都好啊，起碼你有咁嘅權利啊！ 呢個就係高級黑啦，即係你成件事出嚟嘅效果就係高級黑啊嘛。其實 你就喺度拆緊美國佬嚇，哇！睇嚟嘅制度幾好 啊。 OK， 外國嘅企業，即使有少少虛位俾你入違憲行為，你以為即係食即係你其實你係食屎食腳豆，食狗條嘅屎。講調翻轉頭講就係、是，你就係反映到人哋嘅制度係幾咁開明。几咁保障紧，无论企业又好，同埋个人嘅权利啊嘛。 唔係，我覺得咧，就最後尾咧，其實你都係你你咁樣落本去，又做呢啲咁樣嘅全版廣告，又請律師，又打官司，跟住又好似話而家佢仲要高薪挖角啦，即係呢啲路透社嗰啲記者啊，幫佢搞公關。哇！你咁樣大殺幣，你真係呢啲喂， 咁你係佢可能都咁做嘅，會唔會咧？ 嗱咁講啦，即係嗱。你咁樣做啦，你成其實你想portray 一個形象，就係話其實我係無辜嘅，我同呢一個即係華為同埋中國政府咧係冇密謀咧去做間諜行為嘅。但問題就係而家你出嚟嘅效果，你見到今朝早王毅又走出嚟啊嘛，係嘛正啊勁啊，支持你用呢個法律嘅權利係嘛，走去即係唔做呢一個沉默的羔羊，喂大佬。你而家明海嗰啲，即系你咪就系做沉默的羔羊咯。 唔系，同埋佢戰啊，戰在咩咧？即系我都明白大家嘅心態，我都即系講翻轉頭就係咧，你確實冇理由係咁樣去恰人哋加拿大。 嗯， 即系你係明恰佢，係咪啊？美國佬你又唔敢做， 佢要打破個 先例，你咪咁咯。你為咗救華為啊嘛。喂，嗱，老實講，嗱呢一樣嘢咧，確實係一場經濟戰嚟。即系美國佬嘅盤算好簡單嘅啫，有冇竊聽都好啦，我撇除呢個問題先啦嚇，係可以防備嘅。即係例如正如德國而家同中國簽嘅就係，喂大佬嗱簽咗啊，冇人搞啊 ，OK？ 即係默克爾，即係當年俾呢、這個即係 CIA 竊聽咁啊，大佬。喂，我哋一國嘅領袖都俾你，你竟然夠膽嚟竊聽，你真係嚟乜譜喎，大佬？所以美國人咧做呢啲嘢嘅時候咧，有時係真係冇乜道德嘅。話時話真係， 我大陸學咗佢啫嘛。你見大陸咁多 大家契弟中嘅大家鬥契弟 ，OK？ 喂，完全係冇即係遵守私隱呢樣嘢嘅。好啦，呢場咁嘅經濟戰，你可以睇得到，就係、是、佢要美國佬係醒嘅，先喐你華為先，搞臭你個朵，搞到你即係本來係傾緊好多 5G 嘅業務嗰啲咧，全部嗰啲友咧都要即係重新再傾過。好事，我覺得係好事嘅。喐孟晚舟從呢一件事睇到咧，就係、是。你要做我生意嘛？你中國人，你華為要紅霸世界 5G 市場嘛？守國際規則啊！ 嗯 ，good 啊，好啊！喂，大佬，你唔好不斷好似嗰陣時候你話，喂支持啲獨裁支持啲獨裁政權，透過搞呢樣嘢嘅時候，幫嗰啲人控制啲人民。 嗯， 喂，咁你係契弟嚟嘅喎？喂，你賺錢還賺錢啊，大哥，唔係唔俾你賺喎、啊，你有咁嘅技術，有咁樣嘅能力， 嗯， 係咪啊？有咁樣嘅科技 ，OK 啊 ，fine。但你冇理由去做埋政府嗰啲契弟嘅勾当咁啊！最差嘅政府嘅契弟勾当，但系完全唔保障佢私隐喎。 系 喂，所以美国佬呢次咧喐佢咧，当然啦，你话最后嘅结果究竟系咪会 back down 系另外一个问题啦。但系对华为嚟讲，已经系喺全球嘅 5G 嘅市场里边，原本咧系谂住借呢一样嘢咧，进一步提升中国嘅经济咧，其实系受到好严峻嘅打击。所以我明啊，佢老豆咩啊，任正非啊， 系啊。 佢點解咁樣撲出嚟啊？開頭佢都好低調嘅，其實根本係收老公嗰單。你如果黨政不分嘅時候，黨企不分嘅時候，就面對呢個問題。喂，究竟嗰個係你嘅007，定係還是係你真正嘅生意嚟㗎，大佬？喂，對鬼佬嚟講，即係可能係真係摸不著頭腦喎。開頭我講緊，後期越嚟越覺得唔對路。喂，佢梗系借呢样嘢嚟一嘢喐柒你啦，大佬！我系佢都喐你啦，有冇啊？即系今日之前我嗰个节目啊，云图话 CIA 其实 check 咗好耐噶啦嘛，即系窃听晒所有佢嘅高层啦、啊。 就系、是、斯诺登所讲嘅咯，即系五年前其实呢、這、一个佢唔系话 CIA， 佢话呢一个NSA 国土安全部 啊，国土安全部 系啦，咁就话即系一早已经窃听咗佢入边啲 source code 啊嗰啲乜嘢嘅，即系已经系 hack 咗入去佢嗰个伺服器啊，即系睇咗好多 source code 嗰啲咁嘅嘢嘅。咁但系即系呢一个就系而家呢个华为嘅轮任主席咧就喺度话啦，都揾唔到证据，系嘛？都揾唔到證據啊嘛，嘅意思係，而都揾唔到啲證據呢樣嘢咧，其實就而家連德國咧都講咗出嚟啦，就係話冇證據顯示華為同埋呢個中國嘅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情報機構咧有密碼係嘛，咁所以先走出嚟話同你搞呢個互不間諜協議啊嘛，係咪？咁你一見到 大 CIA， 但係問題就係咁，即係德國我都唔驚，因為德國有牙力嘛。OK。 但其他嗰啲即係小國， 另一水你咪見到羅馬尼亞咪想殺住呢樣嘢咯嚇，即係呢啲咁樣嘅中歐國家嚇， 尤其是係嗰啲獨裁政權嘅國家，佢就係諗住俾你中國入嚟。你又可以賺錢，但你要幫我嘅政權。嗱，呢樣嘢就非常之唔道德咯，係咪啊？冇諗過德國人係會俾你做到呢樣嘢，就算你華為入到去都好啦。喂，德國人唔醒過嚟，係咪？喂，好簡單啫嘛。我最近有一單 case， 我話俾佢聽，我話喂，不如咁咧，我同你通電話，我用 Zoom meeting 啦咁樣。點知德國人點同我講？ 係咧，點樣？ 佢話我哋唔用美國嘅嘢。我唔用美國嘅嘢啊！ 咁驚啊！ 因為點解佢真係驚竊聽啊嘛？Zoom meeting 即係真係見到市長好似 FaceTime 咁樣啊嘛！喂，大佬係 go through 美國嘅渠道係危險噶嘛？所以咧，嗰兩兄弟咧，即係全球經濟嘅第一、第二大國咧，都係契弟嚟嘅。我從呢一單嘢我已經睇到， America 啊嘛， 即係你睇德國人嗰個反應已經睇到。 嗯， 好啦，今晚時間差唔多啦吧？ 讲多少少啦，即係其实你话。 想开多字啦你。 唔使嘅，我都讲多少少啦。其实而家你讲个贸易战问题啦，咁而家就係讲嗰个我諗即係大陆呢就想咁样找数。 点 就係想呢个而家两会立紧法嘅外商投资法，咁就找嗰条数据，就话即係立法规定就係话啦，即係外商享有即係呢一个即係知识产权被保护嘅权利啦，同埋即係呢一个即係唔会用行政手段嚟啦去即係逼使呢啲咁样嘅外商呢就交取呢啲咁样嘅即係呢啲咁样嘅即係技术啊咁样，即係呢个又偷又抢嘅手段佢就咁样做，但问题就係话啦抢呢嗰度呢佢话唔用行政手段啫。咁但係佢可以利诱㗎嘛，即係唔用威逼但可以利诱㗎嘛。或者其实讲真啦，即係对于美国嚟讲啦，即係你而家你话要签一个即係你要唔如果嗰个唔完美嘅deal就唔会签啊，呢个阿庞贝奥讲㗎嘛。但 係 嗰个好难完美，因为呢大陆真係有好多小门呢去搞你。嗱正係讲一样嘢就係话其实你正係讲嗰个问题就係嗰个非贸即係非关税贸易壁垒已经好多嘢，即係包罗万象，等于就係话有啲外商就係话喂是啊，你而家嗰啲环保法呢即係其实係好严苛啊，係咪寫得好好啊，但问题就係只係管我哋㗎咋，係咪即係你国企嗰啲係唔 Q 管㗎，呢啲咪就係非关税贸易壁垒呢，所以就算而家傾咗都好啊，就算而家傾掂都好，所以其实呢个係长期作战有排搞啊。咁但係即係讲真啦，即係如果你话。 同埋呢老共呢、 啊、 你都要承责佢啦。就係佢夠蠱惑嘅呢啲， 佢梗 係 蠱惑啦。 佢談判咧，你記唔記得我哋僆仔讀書嘅時候咧，都有本書係叫《Art of Negotiation》。其實佢真係專家嚟嘅，即係唔好攞清朝嘅年代嗰 陣。呢個咪就係大前研一都拜服呢即係大陸佬嗰樣嘢啊嘛。佢話日本政府遠遠不如啊嘛。 佢睇自己嘅形勢有強勢定係弱勢，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嚟同你 negotiate。OK。跟住呢就同你系咁喺度纠缠，又有时又威逼又利诱、OK? 又联结其他嘅对手嚟禁你，咁搞到你个形势呢就係喺对佢谈判里面有利、但当然你问今次就一定係即係签到嘅机会係非常非常之大㗎啦，但係呢美国一定要呢就係摆条尾喺度，就头先你讲啲问题、即係知识嘅转移啊，非贸易嘅壁垒啊，或者係進入呢一個開放呢一個服務性市場嗰度咧，你一定要慢慢焗佢，因為呢個對我嚟講先至係最重要的一樣 的。嗰、那個係嗱，如果真係要 因為貿易戰咧、啊，即係我哋好多人嘅評估咧、啊，其實係冇乜數嘅， 冇乜數 打呢樣嘢。 唔係即係當然係啦、 啊、但係咧，如果你針對佢成個經濟結構、 結構改革， 即係國退民進嗰樣嘢嚟講咧。是对整个公民社会对日后那个的无论民主啊人权或者法治的发展，虽然我讲得很长远或者讲得很大，是反而有帮助。因为为什么你下下好像华为这样已经变成 arm of the government 的话呢，即变成他 executive arm, 你是会很大镬的。喂他又有钱有权有势又借这个的民企的形象走去做埋啲这样的勾当的嘢。做埋007嗰啲嘢，大佬，做埋呢、這個軍情六處嘅嘢，喂，好大鑊嘅喎，全世界都好大鑊喎。所以嗱，如果係美國佬嘅話，借呢一個嘅即係貿易嘅衝突，嚟焗佢嗰幾樣嘢咧， 是有用的。嗱，調翻轉頭講，今次我又 唔係，所以咪就係話咯，即係如果你係想，即係作為中國人或者香港人都好，你想搭呢一個貿易戰嘅順風車，或者係從中取利嘅話咧，你只能夠指望一樣嘢，就係嗰非關稅貿易壁壘嗰度咧，係可以做到幾多嘢。嗱，譬如好似好簡單，嗰個資訊不平等就係非關稅貿易壁壘啦，即係嗰個就係會唔會開放網禁啦，係嘛？同埋就係話你嗰、那個法治。就是一个好重要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啦。你冇法治嘅话，你嗰啲法例你立得几严苛都好，都系冇 Q 用嘅。 咪好简单啫。系啊，你 Google 有冇喺大陆？系咪？你用百度？ 嗯。 OK， 又冇呢一个嘅 Facebook， 就要我哋用咩啊？微信系嘛？好似叫。 嗯。 喂，大哥，你真系全世界第二经济大体，你一定要面对呢啲挑战同埋冲击噶。你咁样控制嗰个资讯，佢咪就系好似你咁讲咯，佢就系想去到呢啲咁嘅独裁家国家里边，帮人哋建立佢自己一套嘢啊嘛。 嗯， 输出管制， 系 输出对成个社会个控制啊，透过呢个科技啊，喂呢一样嘢系最危险，尤其是喺现代科技里边， 咪掌握晒所有嘅大数据咯。即系你而家即系所谓的 方便政权去压迫每一个人嘅自由咯， 即系所就 是、甚至乎啊，对我哋嚟讲都系一个抹黑嚟噶。 就系将嗰个锐实力，就系将个锐实力发挥到最淋漓嘅淋漓尽致。锐实力也者，我将佢概括咗个八字真言啊嘛。 嗯， 即系所谓八字真言咧，就其实咧，就其实投其所好。同時間亦都恐其所懼啊嘛！當佢可以利用大數據針對每一個人都開 file 去同你做一啲咁嘅嘢嘅時候，你每一個人都可以被微觀控制嘅。 嗯， 咁所以咧係喂，即係老共係可以統治世界嘅， 咁咪好危險。 咁咪就係咯，即係嘅情況就係咁。 我寧願你嘅科技即係只係方便我哋工作。或者是增加我哋嘅娛樂，增加我哋嘅經濟嘅效率。 由 Runner Band 係介入緊我哋每一個人嘅私人嘅空間。 係啊， 喂，你咪真係好似1984咁， 咪就係咁樣啫嘛。 喂，而家係危險嘅再啲。 係啊，好，咁啊呢一節呢，我哋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嗱，下個禮拜翻嚟再見，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